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是柯敏勋《不能发出声音》这张专辑。今天请到朋友是纺织机之友马欣。Hello, 大家好久不见。 马欣第一首就带来这首引起猫的注意。 对，因为那个有一篇，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如果这世界猫不见了，那部电影的观后感，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感觉有点像那样的情况，然后也有点像我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会在好像在深海里面，然后也没有办法传递任何声音，然后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书写，或者是真的感觉到哦，可能自己的声音没办法传出去哦，有时候会这样子的感觉。 对啊，马欣带他的作品，他书写电影，书写音乐，然后今天我们很高兴啊，都可以听到可能他在写作或者心情用音乐呈现。我们现在听到就是柯敏勋这首《引起猫的注意》。这首歌，会发现这个歌手，他除了词曲之外，他用了很多像声音的元素。 对，他17岁的时候就跑去北京，然后自修音乐这个部分。然后我觉得他自成一个风格啦，应该他的内在的东西非常的，他可以很进去他的内在，然后表现出他可能自爆或者是一种跟外界的那种临近跟喧嚣的那种互相冲撞，他也蛮有一个自己的特色，他总有这种感觉，就是过于喧嚣的孤独那种感觉。对啊， 你说你就写作的时候你也常会进入这种状况。 对，因为我其实光夏知道我是一个表面上我是一个写作人，可是我脑袋里面有很多图像思考，然后我写作的时候通常都会觉得我好像 就是潜到一个海底里面去，然后写作，然后就在那边写，然后外面的声音就好像隔了一层海洋一样的声音。然后我到现实生活的时候，我在浮出水面，有时候有海压的问题，然后我就朋友就会觉得我很忙，或者是突然之间很呛，因为我好像带着我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写作的梦寐走在现实生活里面去 seven 缴费啊。每次我碰到熟人，他们都觉得我好像 demon working 这样。然后如果说是我去演讲或者是宣传，我又觉得另外又是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啊，中年嘛，然后碰到很多现实生活突然的冲击跟挑战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到太空里面，有点像地心一样，突然有陨石流，然后你就有一个袋子慢带着你晃荡那样。所以我有一会儿在太空，又在海洋里面，我的那个状态就是一个很妙的状态。如果有图像的那个思考的话，对。会好抽象， 不过我觉得如果创作人很容易就会很能够领略你在说些什么，然后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在跟自己对话，可是觉得跟自己对话最舒服，可是跟自己对话久了又发现我怎么了， 不对劲， 对，要赶快出来，然后发现这世界好像又跟我理解不太一样， 对，然后发现奇怪，平行时空嘛，然后要开始找那个可以连接平行时空的那个点这样。对啊， 所以刚才这首歌名勋的引起猫的注意，就是写作时的心情。那下面这首呢，你要介绍的这首曲子， 这首也是我平常有时候写作的时候会用的歌曲，因为它其实很优美，然后又有点出尘。出尘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可以把你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我通常写作，现在写作的时候要很有心流的那种音乐，然后把我自己隔绝起来，因为这个世界不太能够真的隔绝，然后再加上脸书，我又会焦虑的滑滑滑，所以就变成 Slow Deep 这些歌，他这张专辑的歌曲常常是我最近写作的时候的搭配的音乐，就把心流再抓回来那种。 嗯，我们来听听看。 好。 我刚刚确认一下，应该是 Slow Dive。 嗯 ，Slow Dive 这首歌叫 Slow Dive。 嗯，然后这也是马欣在写作时候喜欢听的音乐，好像我们从一开始引起猫的注意到现在这首歌好像就跟你沉到海底，因为在你的写作过程当中跟自己对话，然后但是这些音乐都可以真的好像让我们好像 还有一条线， 对， 可以连着世界，然后知道世界上还有人跟你是一样的。然后我知道马欣最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当金曲奖的评审。这样讲出来你会被那个吗？ 不会啊，还好已经发生完了。 会被有待还是被那个？ 目前位置还好，就两方面都有，所以目前还保持一个平衡。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名单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喜欢，特别是像草东没有派对，就是引起太多的讨论了。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大家其实都还蛮喜欢这张专辑，大概草东是去年春天就红了，然后所以持续大家其实音乐人都有在关注，只是可能在同温层比较大的同温层里面，那这次就是金曲奖让他冲出了那个同温层的聆听的状况。然后草东其实为什么崛起，这都是有脉络，它不是一个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草东之前，那我懂你意思了，或者是去年的李英宏，大家可能认为那个是一个厌世风潮，可是没有。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我们认为去我们在评审过程中觉得很杰出的李英宏还是草东，他们都呼应了一些社会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面，那是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东西。可是当他用音乐来表达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那个管道是更有力的，就是你完全就是可以感受到说不只是他们讲的什么 22K 的困世代，也是我们现在大风吹，他那首最红的大风吹，其实我的那时候觉得是说，其实我何尝没有吹到中年。因为现在产业改革，世界变化太快了，然后 AI 也进来了，你的产业技能，你的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一直变来去适应这个社会，所以它的这个急剧的变化中，其实大风吹其实吹掉的是各个世代不同的人在玩这个游戏。所以草东其实非常的，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可是他的敏锐度是在他的天分里面是非常的让人家无法忽视，然后他的音乐性其实也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做得非常的整齐饱满的。所以无论内涵跟音乐性，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草东其实是一个最非常亮眼的一个团体。对，那个通常国就是在就是刚初茅庐的乐团或者是一些新人上面，都会有一些不只是初茅庐，可能就是词曲咬合上的问题。有时候想表达的东西太多，词曲咬合出现的问题的所在多有，可是它是非常顺的，就是在近乎直觉性的创作，所以这个东西 他歌很容易就可以唱起来， 其实非常朗朗上口啊。就是洗脑，其实你可以说 是 洗脑有毒都可以。对啊，就你一听到大风吹，大概前那天晚上就会，你晚上都听都有大风吹的那个然后听得入眠都有可能。对，然后这首我要介绍，因为大风吹大家可能应该已经听过很多次了，所以我要介绍的是山海。山海这首歌表面上就是他最红的一句就是我给不起。大家可能乍听之下会觉得说是我现在的经济状况，可能或者是我们的发展是我给不起这我要的东西，就是比方婚姻或者是什么。可是其实山海这个隐喻是说，其实我听到的是这样啦，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草动，那我听到的草动是说，其实我对我的梦想我给不起。就我可能是我本来是山，我本来是海，我本来有这样的情怀，可是后来我长大以后，我发现我对我的梦想给不起，而不是我对我的爱人家人给不起，是我连我对我的梦想我给不起。那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强大，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 echo 的感觉，这样子，内心的 echo。 我们就来听 大家听听看。 对啊，草东没有派对的《山海》。 谢谢。 转身向山里走去， 他明白，他明白，我可以不去。于是转身向大路上走去。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在广告之前听到的是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这张专辑的《山海》。嗯，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 Hello。 对啊，我们刚刚一面听草东，就觉得哇，好听，好听。 对啊，就是非常直觉、非常自然的东西。对， 嗯，当然对他有很多讨论。主要是当然因为同时期入围的还有五月天，所以可能 大家就会集中。其实不一定会。 就大家很喜欢找新闻点的、嗯、 我觉得很有趣。 上次王希文来说、嗯、我就跟他讲， 他也是评审啊， 对，他是，所以我才说我很喜欢看到这种名单，就是你不知道几年会发生一次的这种名单， 就 是这种时候呢、嗯、就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 会跑出来、 嗯、 会有一些你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嗯、你甚至以前没有听过、 嗯、 然后它会出现，然后你会突然发现其实你喜欢这样的东西。因为金曲奖、嗯、当然它一直以来为流行唱片服务， 必须要、 嗯、 对， 但是我就是一直在等这种 断层带上面的，对，几年出现的断层带 特别 出现的一个 意外 的， 然后 对， 哇，特别令人觉得好很棒。而且、 嗯、所以那天新闻、啊、我跟我们评审完以后大家都是其实是开心的、 嗯、 就算是我大家都没怎么睡，其实王希文那前一天晚上也是在就我们又再重听了一次，然后大家其实都很谨慎，然后都就是前天晚上都有在复习，或前天晚上，所以我觉得后来在游览车上我们在等着要进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满足疲倦但是兴奋的， 嗯， 对， 嗯， 是觉得说终于断层带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们可以期待的例外这样子、 嗯、 对， 开心，对啊、 哎、 我觉得台湾 是开心的， 对这些创作者，然后要有这些认识这些好音乐 不同的声音出来这样子才会百花齐放、 嗯、 我就觉得如果一枝独秀的话实在太危险了、 嗯、 对，这样走下去会危险这样， 嗯 嗯， 不要窒息而死， 对、啊、产业还是要往各种东西 都要有， 对、 嗯、 才比较健全， 嗯嗯，好啊，下面马上 要 对， 不好意思， 没有问题。我们要上面要听的是 《 再循环乐团》 嗯，对，这是北京的朋克团体，他也算是老团了。然后他这张专辑啊，歌那个专辑名称其实深得我心，叫做《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其实歌词跟就是歌词跟他的专辑名称一样，都是非常的直接这样子。他就是一个老团，然后该讲什么时候他也都没有在忌讳，然后其实他也黑色幽默，对于他们这个卡在中间卡世代的一个中年处境，有点像老炮儿这样，好啦，那我卡在中间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我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啊、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那个黑色幽默里面有一点点愤怒，其实我包括不要说什么年轻世代有愤怒，其实包括连我们这个世代就是看拆火车长大的这群世代都有点愤怒，其实那个时候其实社会的游戏就已经写定了，我们也没办法改写。那我觉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张专辑里面也有一点，就是说啊，我其实如果我本来比较叛逆一点，或者是我不是处在精英主义的人，我本来就会有一点在这个游戏金融游戏的玩法里面，我本来就会被撇除在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这个世界就会有一种各种不同的景象。那你当然可以有愤怒，可是你也可以有一些有趣的观点。所以他这个朋克乐团，其实他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愤怒是用一个幽默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北京有很多团体是会用这个方式来转换， 嗯嗯， 觉得这个是蛮好的特质，对。 好，我们来听看《 再 循环乐团》这张专辑，《 叫爸爸二》， 嗯。 桃花盛开的地方，允许文艺的歌星先富起来，你们喜欢的在我们的眼里全部是鼻涕，全部是垃圾。对天，你活着就是铤而走险，死了罪有应得。对天，别让月亮代表你的脸，送你 千里之外，现眼一万年。 青春真的已经死了，爱是那热血，时代已经过去了，太多的胭脂棒子和网红，全都变得越来越文艺了，越来越文艺了，越来越文艺了，越来越文艺了。你的烟斗里现在越来越酷了，你装的也他妈越来越好了，装什么为人抹口，玩的也不高级，不就是提高裤子走人那点事儿了。 愿意为你站在人民广场，织着毛衣看你吃看的鸡，北方的女王，她跳下了安河桥，闻不到夜空中最响亮的一班马，你不是走失主人的狗，写个要杀是假装人，假装才是真的装，送你千里之外，管我叫爸爸， 爸爸呀，爸爸呀，爸爸，爸爸。 我听到这是，是大陆乐团叫再循环乐团， 很有趣。 对，这首歌就叫爸爸。 哎呀，就是他们很其实很敢， 对， 也恶搞出一些名堂来，然后也有一些含义这样子。 好有趣。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马欣，他常常在节目里面会 放怪音乐，对不起。而且这次没有负重训练啊，我这次有改进，然后 有、 给大家一点轻松的 有感觉。下面这个就 更轻松了， 对，疗愈了， 对，因为我要平衡一下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跟朝东，所以我放我选的是天空之城月光下的忏悔。我觉得那个就是希达在跟巴鲁在讲内心的不安感的时候，我觉得吉普力的音乐，九十让帮吉普力做的音乐，或九十让本身的音乐，都是有一点或吉普力的作品都有点我知道那个世代不好，或世界有一些问题，然后可是我从黑暗中也找到力量跟希望。所以我选天空之城其实也是，就是这个音乐其实我觉得它是会被历史留下来的、就是一直有一种希望的在前方的感觉。 好啊，我们来听一看这首月光下的忏悔。Thank you. 们听到是久石让作品为天空之城所写的《月光下的忏悔》， 嗨， 这是马欣带来的， 缓和的歌曲， 对，对，好，所以接下来是要再负重了吗？没有， 对啊，没有，接下来的就是有一点点淡淡的哀愁，《Hemi Hemi》，就是那个醉乡民谣啊，的第一首歌，然后其实就是在讲。那个里面的大家还记得那部电影吗？就是那个主角其实永远都没有办法找到归属感，然后你们还记得那个电影有一幕就是他唱完以后啊，他是在讲一个民谣先驱者的故事，然后那个民谣先驱其实非常的启发了 Bob Dylan， 可是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就是他没有 Bob Dylan 的外貌，可是他有非常卓越的才华，然后也生不逢时，他走得太前面。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在小酒馆唱完以后，下面那个大家欢迎一个新的新秀，然后出来的是 Bob Dylan， 然后前面他那唱的这首叫做 Hemi Hemi， 就是我其实这歌词非常的悲伤啦，就是我其实是不。他知道自己的认知是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然后他也知道他没办法，可是他被梦想牵制住，他不愿意放手，然后他也甘于就是说就是这样子的流浪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好像很多在音乐史上或在或者我们说创作领域里面最受欢迎最受到大众喜爱的以某种姿态呈现，但是在 可是前面 还有很 多 前 辈 对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说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事实上这样名声跟实力兼具，或者说但是如果音乐到最后我觉得最吊诡就是有时候创作是面对自己的事情， 对 对啊， 然后他可是有的时候不得已不创作，因为你有那个欲望的创作的欲望在里面燃烧着，他可能是燃烧着你的生命之火，可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这首歌非常乍听之下非常美，可是回韵起来有点悲伤。 我们就来听这首 Hang Me Hang Me。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Wouldn't mind the hanging, but the laying in the grave so long.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I've been all around Cape Girardeau, parts of Arkansas. All around Cape Girardeau, parts of Arkansas. I got so goddamn hungry, I could hide behind a straw. Poor boy, been all around.Went up on the mountain, there I made my stand.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there I made my stand. A rifle on my shoulder, and a dagger in my hand.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and I'll be dead and gone. I wouldn't mind the hanging, but the laying in the grave so long, poor boy, I've been all around.Put the rope around my neck, words I heard her say,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you die, poor boy, be all around this world. So hang me, oh hang me, I'll be dead and gone. Hang me, oh hang me, and I'll be dead and gone. I wouldn't mind the hanging, but the laying in the grave so long, poor boy, been all around this world. 这是来自电影《醉乡民谣》的原声带当中这段 Hang me, hang me。 马欣一贯的书写就是从音乐，从电影出发，从他喜欢的事物出发，把它转化为文字，可是那个文字其实又不是影评，也不见得是乐评。 对，就电影文字，我觉得 就是对， 对，我就是非典型影评啊。 对，你有一个自己的逻辑，然后自己的一个世界观， 然后自己，然后把那个小宇宙写出来，然后把那个人带出来，这样子，那个小宇宙构筑出来以后，是为了那个人，这样子。 这本新书叫《长夜之光》， 对， 然后就说你已经，我看到你好像已经在很多不同地方有跟读者见面，接下来也会有， 接下来16号还会在诚品中山店，对， 7月16 就有一， 哦， 还有一场了，然后再跟李明聪教授社会学者来讨论这个社会学跟长夜之光的关系。 真的吗？ 哎呀，我 可以透露一下吗？好想听听看。 我其实本来就很喜欢社会学，所以如果以前有看过我的文章的人大概知道说，其实我都不只是在写电影，我在写就是那个小棋子在社会这个情况之下它会呈现的各种的角度，还有它以后的进程跟退路又是怎么样。 等一下，那插一句话，那人有空间吗？我意思是说小棋子有空间吗？ 小棋子是有空间的啊，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要这样写电影，是因为我关注的始终就是人跟人性，所以其实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棋盘的格子上面，其实都是有空间，然后可是是我们要怎么去看，还是一片无名，还是说可以看得到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然后那个缩影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知道我们的进退的步伐在哪里。对， 好期待哦。你说7月16号，是晚上吗？下午？你要自己， 我要回去看一下，我会再公布。 好，在诚品的中山店。 对， 你跟林 是新的那个 教授。 对， 好，大家可以去看马欣，跟社会学者的对谈。对啊，就是从，如果可以从社会科学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有更有趣。 或者是看电影这件事情，对，因为李明聪也觉得电影其实也在社会学的那个角度里面，其实也都很有趣。对，我想说激发出新火花。 好啊， 哎呀， 很期待。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这张专辑也是在今年金曲奖受到肯定，就是伍佰的《丁子花》专辑， 对对对， 最佳台语专辑。 然后我介绍的这首歌《崩康》，我如果念的不顺的话，请大家多多指教。崩康那个应该在台语里面是一个隧道或者是一个山洞的意思吧。然后我觉得他这首歌词也有入围了金曲的词。作词，然后因为其实它比较隐喻式的，它就是，我们卡在中间。它那首歌用很多铜管或者是什么配器，就是伍佰的一个方式，就是他虽然在讲一个可能现实或严肃的事情，可是他是用一个非常音乐性的，让你觉得不会太严重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可是又呈现出荒谬的感觉。所以我们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台湾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卡在那个山洞中间，前面也有洞，前面也有光，后面也有洞可以出去，可是我们就是一直卡在中间，然后为了一些意识形态的事情吵个不停，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沦陷在意识形态里面，然后以至于我们两个洞都没有出去，我们一直在棚康里面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歌词里面讲说，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们到底是怎样这样子，就有一种陷在江湖里面的感觉。以前有一个社会学者说，其实正 当政者最容易操控人民的方式，没有其中一种就是用意识形态来解决或回答所有的问题，他就会让所有的事情无解，无解以后呢，他就可以操控。这是全世界的为政者，那个政治学者提供的一个，就是如果你们要这样玩的话是可以这样玩，可是老百姓要觉醒，就是你是不是要用一个意识形态来回答所有的问题。 你就来听伍佰《丁子花》专辑当中这首《崩康》。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跟我们在空中的是 马欣。大家好。 我很少讲空中，我怎么了？因为今天马欣整个都突然 要放歌时候要说谢谢谢谢大家，然后我突然我的语境也变得 好啦，不谢谢。 马欣带来的这些音乐每次都应该说从你第一次来上节目，然后每次放音乐都会有很大的回响，好像就真的就是在空中找到了一群新的朋友一样，然后有很多年轻朋友，然后再加上你的书你的著作让越来越多人理解或者是关注你关注的这些东西。对啊，很感谢你。 我又要谢谢大家。 我们刚而且再加上你今年是金曲奖的评审，然后我们刚才听了500的丁子花当中的彭康，你说他本来有可能是最佳作词的，他是。 就是我们有讨论陈明在望跟彭康，然后这两个都是我们的心头好。对，然后可是陈明在望怎么讲，他其实是从一个中年然后回顾到整个人生，其实包容对那种包容性其实还有那个细腻度我们也是觉得应该算是不容忽视吧，就是一个作词者阿信去检视他自己的人生，然后去检视他们整个团的人生，然后成名了以后又怎么样，成名以后的滋味是如何。其实这跟我那书里面写拉拉链一样，其实米娅在成名之后得到梦想以后获得的考验是更巨大的，可能比她前男友的考验更巨大，所以我才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写拉拉链。因为那时候已经太多人写，我就跟编辑讲说那我这本书最后一篇收拉拉链，因为我想要写别人没有写的角度，就是成名以后梦想到手以后你的余味如何。虽然很残忍，虽然可能有点冷冽，可是我希望要表达的是其实梦想这件事情它永远都会在拷问你。然后当梦想有点像初恋情人，如果你误会了他的本质，他可能是你就必须把你的梦想，因为你那时候已经是中年了，米娅那时候已经是国际巨星了，可是他对他的梦想不见得一直都保有热情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从外表看出来，让人家觉得说他还是梦想的代言人，这个对他自己来讲是格外辛苦，然后又会反复质问自己的。我相信是每个成名的人或者是实现梦想的人都会有的拷问，就是我真的值得吗？我真的有这么好吗？那个东西绝对不是大家想过梦想到手以后全身麻酥酥的感觉，不是，那是你跟他同处一室以后他会一直的考验你。那个不是不好，可是那个就是梦想的本质。 对，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个歌是一个很老的歌，叫 Any Song， 然后你是说这是最近是Netflix 上面的一个影片叫玉子， 奉俊昊的玉子。那时候我就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因为 Any Song 这首歌是我姐姐收在她的柜子里面的那张黑胶，那时候我才不知道小学几年级而已啊，我已经不记得这首歌了。可是当玉子那首歌那幕出来的时候，就是女主角去追她的宝贝玉子，那玉子是她的家人的，大家认为她是这个食用猪，可是她是对女主角来讲她是个家人，所以她拼了命去救玉子，然后玉子的眼中她的女主角也是她的最亲爱的家人。那表面上是一个抒情情歌，可是其实是我用愿意用我的一生来爱你的这首歌竟然打到我。其实这个故事哦，我们可以非常想象的出来它后续的安排，可是它的情感用的恰到好处，尤其是这首歌下进来的时候，就是玉子濒临危险的时候，他们即将分离的那一幕，这首歌下进来的时候打中了不少人，据我所知。所以我觉得没有想到奉俊昊用这么老这么老的一首 John Denver 的歌竟然这么合。然后大家仔细听这个歌词，其实我后来回味一下，我觉得我忘掉这首歌其实是我的错，这首歌的意境非常美。 我们来听听看 John Denver 的 Any Song。 fill up my senses like a night in a forest,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again. Come, let me love you, let me give my life to you. Let me drown in your laughter, let me die in your arms, let me lay down beside you, let me always be with you. Come, let me love you, come love me. Like the mountains in springtime, like a walk in the rain, like a storm in the desert, like a sleepy blue ocean. You fill up my senses, come fill me. 那是 John Denver Any Song， 等下这首歌好古老，听到 的时候对都会写跟自然有关，可见我们跟自然脱节到哪里去了。 嗯，而且现在听到想到以前小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怎么会有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 声音， 对，这种像天籁一样的旋律，然后好简单，哦，但是 好简单的歌词，但好深刻。 就是在奉俊昊的《玉子》这个片子里面， 新片哦， 新片，对对对，可以看一下。然后下面这首歌是艾怡良的 《我们的总和》。 嗯， 对，这是艾怡良，大家知道这是这次的歌金曲奖的 女歌手最佳女演唱人。 然后艾怡良的词，我是觉得，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我会接触到很多歌唱比赛出来的选手。然后 你怎么工作 啊？我因为我常常我不能靠写书活嘛，写字是不能活，所以要靠采访活。 哦，所以你会常常听新的音乐作品跟这些人接 触，还有碰到新的歌手，然后有很多从歌唱比赛出来的，然后其实大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风光，他们常常要沉寂三五年，然后约都是被剥削的那种，两三个约绑在同一个人身上，然后以至于他们每次演唱费都非常低，可是你们就有看到他在后台，他可能在哪一个食堂唱歌，在哪一个背着他的吉他去坐地下铁。然后我觉得艾怡良也是从这个过程中脱胎换骨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很简单的，无论是林宥嘉还是艾怡良，林宥嘉可能相对幸运一点，可是我看到更多就是在歌唱比赛里面饱受青睐的选手，突然之间节目没有了，没有聚光灯了，可是他们仍在某个角落默默的演唱。艾怡良就是从这样的过程中诞生，然后出来这首《我们的总和》，在词曲上面都呈现一种非常，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历练出来的一个

听到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她是本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你要成为一个有关注度或歌手，你要付出的努力，而且有时候你不是付出努力就够了。然后有时候在某些状况下，就是难以想象的，为别人不断的付出，或是你真的是会怀疑自己这样。但是我们也都不能劝别人说不，你为了你梦想，你就是一定要往这条路。因为真的幸运的人不是多数的， 就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劝啊。然后就变成是自己的自觉了。对， 好，恭喜他耶。 终于苦到苦尽甘来。 对对，那下面这首你要放的是 《拉德温普斯》，就是那个英雄被翻译成英雄懦夫这个团体，他其实是大家应该熟知的，就是他《你的名字》是他们配乐的，所以在台湾声名大噪。然后这首歌更有趣，就是也是野田洋次郎的作品。野田洋次郎是怪才，就是一个鬼才。然后他这首歌《棒人间》，其实你如果说草东有一点点新时代的厌世的话，厌世风格的话，其实这个《棒人间》也不遑多让。他那个歌词其实非常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有点太宰治的气氛啦，无论是古就是全世界都有，就是新时代无法出头的太宰治气氛，就是有一种，他的歌词里面写的很有趣哦，大家听听看。真的不好意思，其实我不是人类，我只是长得像而已，所以常常就被误会。然后你问我，如果我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我看起来像个人类，所以大家都把我当普通人看待。我不想辜负别人的期待，所以我每天的撑过这痛苦的每一天，要对人微笑，要有谦虚，要自我牺牲，每天这样提醒自己。可是其实我不是人类。我觉得有很多人，有可能也包括我自己，曾经都在年轻的时候这样怀疑过，就是这样的人类真的是我想要当的人类吗？然后我真的是人类吗？然后有这么残忍的，我有时候我会觉得人类好残忍，就是去对其他的物种或对自然环境是，只要我好，别人其他物种坏都没有关系的。那可是如果你有一个很感受的心，或一个纤细的心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个物种好残忍，我真的是人类吗？我真的做的事情是，可是后来长大以后才发现自己好像是共犯结构。然后他这个歌词的味道很像太宰治的，因为意思是其实他终究都还是认为他只是一个棒子做的东西，他其实不是人类，所以他才会说，我一边装作毫不在意，一边偷偷流着泪，一边努力的活着，一边努力的工作着，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梦，梦到我终于成为人类。这是一个很美很美的词，大家可以听听看。 我们就来听《英雄懦夫》当中这张专辑的《棒人间》。 ねえ、僕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そっくりにできてるもんで、よく間違われるのです。僕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じゃあ何かと聞かれましても、それはそれで皆目見当もつかないのです。見た目が人間なもんで、みな人並みに相手してくれます。僕も期待に応えたくて、日々努力をしまないのです。笑顔と同情と謙遜と自己犠牲や先勝に優しさと言うに一億は超えそうな必要事項を生きるのです。しかし全くもってその甲斐もなく、結局モノマネはモノマネでしかなく、一人また一人と去って行き、人間が剥がれ落ちるのです。 大切な人を幸せにしたり、面白くもないことで笑ってみたり、そのうち今どんな顔の自分かわからなくなる始末です。僕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そっくりにできてるもんでよく間違われるのです。僕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じゃあ何かと聞かれましても、それはそれで皆目見当もつかないのです。僕もいつの日にか本当の人間になれ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んて、そんな夢を見ていました。夢を見てました。程よく適当に生きながら、程よく真面目に働きながら、全然大丈夫なふりしながら、たまに涙流しながら、手に入れた幸せは忘れるわ、自分のことばかり棚にあげるわ、怒らせイラつかせ悲しませ、僕は一体誰ですか。どうせこんなことになるのなら、初めから僕の姿形を、人間とははるかほど遠いものにしてくれりゃよかったのに。誰かのために生きてみたいな、生まれた意味を残してみたいな、この後に及んでまだ人間みたいなことを抜かしているのです。人間として処方中の処方、何一つとしてできないままに、よくもまあそんな気になれたもんだ、怒るのもごもっともです。僕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そっくりにできてるもんでよく間違われるのです。僕も人間でいいんですか、ねえ誰か答えてよ。見よう見まねで生きてる僕を許してくれますか。僕は人間じゃないんです、本当にごめんなさい。そっくりにできてるもんでバッタモンの割にですが、何度も諦めたつもりでも人間でありたいのです。 这首歌叫做《棒人间》，他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是人类，但是哦，还有哎，好，没有下一首。就他说我根本不是人类，我只是个棒子，我只看起来像人，所以你们都以为我是人。这种感觉，我觉得常常会有哎，像我以前 也有，我也有。 可是我没有觉得我不是，我只是觉得我一直跟不上。 对， 我 一直格格不入， 什么都跟不上， 哪也不对的。 对，什么都什么事情都做不好，然后都跟不上大家，然后一直觉得为什么我会的根本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觉得那个是重要的，到底我会这些到底是在干嘛？ 对，就是边怀疑着边做着的。 对，但是我就是还是要，因为我还是知道声音纺织机很多年轻人在听，就是如果年纪还小，且不要 不要为这种 事，对，因为长大以后就知道其实大家都不是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那个缺憾，然后也有每个人厉害跟美丽的地方，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看，我们一下就从黑夜变 成疗愈，走到白天了。 对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等一下还会放一些很棒的音乐。 嗨。 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马欣出版最新的作品《长夜之光》，然后那个英文翻译很好听，叫做 Let it be light。 对啊，怎么会，这是你翻的？ 圣经上面的，神说有光就有光。 难怪觉得这句话好熟悉。 对，然后对，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这句话就突然浮现脑海。 可是我他可能想象中的基督徒就是那种很味道的， 嗯， 可是大家如果了解我平常在干什么，就马吉状的人其实没有什么很味道的。 我觉得你很好玩，而且你讲过你信上帝之后，你好像跑了二三十个教会， 对，去寻求， 却发现没有一个适合你的教会。 对，然后有些事情我不是很理解，或者是我觉得有问题的， 嗯， 或者是大家会觉得应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就会去敲门， 嗯， 问人家说，你觉得这个经文真的是这样讲的吗？没有语境上的问题吗？语境就是因为时空历史的那个问题的翻译， 嗯， 然后他说这个句子不会有错这样子，然后我就会因为这样子就找了好多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就是很想要求知，嗯，就是想说，嗯，这个，因为其实我们误读的可能性非常大， 嗯， 误读没有什么关系，就像艾伯特艾克讲的，每一个阅读都是误读，可是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一定不会误读，这就有问题了，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你也知道我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对师长的话都买单的人，嗯，所以我后来就会变成是自己在那边孤独的研究者。然后对，要不然我可能会去教会里面就跟人家争辩这个，嗯，后来回去以后就觉得阳气不足，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 对，了解了解， 不是很乖的，对， 嗯，所以这边行业之光也希望给大家就是在那个电影院黑暗的深处看到一道光芒，其实就电影好像总是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启发，嗯， 对， 然后你的选的这些影片，嗯，很多也是有看过的， 嗯， 或者没有看其实都可以找来再看重看一遍， 对， 嗯，然后我们今天放了这些音乐不见得是贴合着你的书中叙述的主题的， 对， 嗯，我们现在要听到就是一个台湾的乐团 Cicada， 嗯嗯， 然后他其实这个是一个演奏的歌曲，然后哦，《Farewell》这张专辑啊，他的那个第一首歌很有趣，有一种假装放荡的矜持与你告别，然后可是我选的是另外几首，就是一起之后，我觉得他们这张专辑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完整性的专辑，就是从一个关系的开始到结束，然后自我爬梳自己的心灵。嗯，为什么选这首歌？其实，好啦，或多或少跟长夜之光有关， 嗯。 其实我觉得，长夜之光不是说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本来就很习惯处境上面其实是不见得是很明亮的白天。然后我的生活习惯从小到大都是从黑暗中找光明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不是很认同所谓的正能量这个东西，我希望是全面性的思考，所以前一阵子社会的气氛是让我觉得说大家好像有点受伤，然后有点忧郁，然后有点 blue， 然后有点想不开，或者是有些挣扎，当然因为时代的改变太快，然后我们有很多不可把持的事情，再加上社交软体的发达，所有的事情都会像蜂拥而至一样的到我们这边来，扰乱了我们原来的步骤跟心思，所以我们很处于一种很浮躁的社会气氛中，所以我那时候想要写长夜之光，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哦，有一种是说我用正能量来逃避现实，去看只看好的那一部分，有另外一种人是他在黑夜里面找不到方向，觉得自己被黑夜包覆了。然后我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大概从小到大对我自己的训练都是从黑暗里面找光的人。我有一次在形容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我是有一些过程是机遇的关系，所以那个命运突然关了灯，然后我就会习惯自己找手电筒或者是蜡烛，那手电筒跟蜡烛通常都是书，那个书就照亮了我一些 不一样的视野，就是哦，原来长夜里面是有光的，那个光是自己心智的光，是自己眼里面看不看得到光，而不是我们其实眼瞎心盲的在过日子，等着机遇的礼物来临。我觉得现在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点像电影《哭声》里面的人们都是以为说机遇的礼物或者是命运的改变是从外而来，然后上帝或者是神或者是妈祖会给你一道光，然后可是其实我们多半的人生的旅程是我们自己要知道说，我们在斑斑点点的人生机遇中，其实自己有心智能力去看到光的所在，或者是有可能的光，不是说一定是那种 light、嗯、而是那种有可能性的所在、嗯、那个是自己的一个自觉跟自己的一个洞察力的问题，而不是外面什么神啊或者是机遇啊、嗯、或者是命运，或者是去做塔罗牌有光就没光的差别、 嗯 嗯、我觉得那个光是一个心智敏锐的光，而不是一个你求取命运机遇的那种、 嗯、 那种鬼牌的光这样 的确就是马西刚刚讲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生命经验大概就可以慢慢体悟出来。 对， 我们就来听这个乐团 Cicada 这首歌叫 一起之后。 嗯，今天是 Cicada 这个乐团这首歌、叫做 一起之后。 一起之后，然后好，虽然我觉得马欣每次带来的音乐都有点不太怎么讲，风格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围绕着一个主题，然后其实就跟你写书一样，这个主题其实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了。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写、嗯、就像你说的，你可能要采访一些演艺人员啊，或者 是 写乐评啊， 做各种事情这样子、嗯、大家都觉得我很跨界对，可是就是一个求生的本能。 从一个时刻开始，你就慢慢的凝聚出一些你的观点跟价值观，这个东西就透过你的文字越来越清楚。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从很早也许就酝酿在你的生命的经验当中。 嗯 嗯嗯， 那个就是有点像就是生命就有盆栽一样的，就这样一点点的、 嗯、 因为本来我就不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主流里面的人，然后所以累积了很多旁观的经验，然后我都把它收纳着，然后一个柜子一个柜子抽屉里面放好，然后本来也没有觉得有可能会用到，可是后来慢慢的有一些机会以后，你就用到以后发现说，哦，原来我以前喜欢看卡夫卡或者喜欢看一些艾特伍的东西，哎，有时候他们 你觉得他们呼应到现实的时候，你把他们写出来的时候，竟然有巧妙的吻合，对，就算是穿越了也是吻合的，嗯，因为我觉得对，就是， 嗯， 对，就像你讲的，可能我不知不觉累积了一些想法在里面。 而且你们听马欣说话或者说看他的文字，就会觉得这个人是落差很大的人。 对呀， 就是那个文字非常深沉然后如果再看过他写的专访的话，就哇，那个支笔就像一个锐利的一个雕刻刀或小刀，好利的一个笔。可是看到他人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少女般的气质， 连讲话都有点对。 对，因为他今天来的时候，他脸上竟然贴了一块绷那个胶带， okay, 因为评完金曲奖那天， 就睡眠不足就扑街了，就在小巨蛋 面朝下 过个马路就扑街，然后而且是全面性的扑街，结果就都受伤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一睹这个人的落差的真面目，对，可以在可以在7月16号可以看到你在台北的 人民中山店。我那天会尽量保持一个成人的样子， 你要跟社会学教授 稳重，对，稳重的感觉这样子。天哪， 之后你还会去南部对不对？去 我之前去了台中，然后之后会去台东， 嗯， 然后在之后那个南中南部其他的有陆续在谈， 嗯， 然后对啊，我希望我这个月能睡饱一点，保持精力。 所以现在作家真的就是很像 跑 公路电影，这样出了一个书就要开始去不同的地方跟读者见面。 对啊， 嗯嗯嗯， 对，也是啊， 你也突破很多，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本来是大宅女啊，就是连家附近都就是看到我在那边晃神，不会去很远的台北市，我不会去很远的地方，还是很夸张。我就突然之间生命就大改变， 很不错。好，我们下面要听到这个呢，是他要即将要在又凛冬又要将至了。Yeah, 对，嗯，他每次讲凛冬将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觉得好嗨哦。大家想说，哦，冰火之歌要来了，一年一次哎，然后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大家又开始在默默的等这样子。 而且他凛冬将至每次都是夏天宣告，明明就是。 对，可是你就会觉得蛮有说服力的嘛，嗯？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他们里面的人性的那个纯提炼的那个方式太。 嗯， 太强大，所以就是讲说他的凛冬将至其实是有点说服力。而且他其实因为他有跟北欧神话的背景做结合，北欧神话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冷冽的一个神话故事，不同于希腊神话有种理想国的追寻，其实北欧神话就是一个生命意志的考验， 嗯， 所以其实他借取了北欧神话的魂来做这部影集，我觉得真的非常强大。然后北欧神话最近又被一直出版，最近有出北欧众神，美国之前的美国众神，然后最近还有那个洛基的另外一个福音书，洛基福音书。所以其实北欧神话最近开始在文坛跟世界的文坛上面又出现这样的一个风潮。嗯 嗯 嗯，因为不是一个那么温暖的时代嘛，它就变成一个世界变局中北欧神话反而在里面有了一个立足点。 嗯，冰与火之歌就是， 嗯， 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有看了，然后就是，嗯，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史故事，但是里面有很多奇幻的部分，比如，但你在那个影片里你完全不会觉得比如喷火龙有什么问题。 哎，对， 但是如果没有看什么喷火龙这什么影片， 对对对，还有那种众神，然后各种的奇怪的祭祀之类的，其实你都不会觉得有时空上面的一个错置，这样不会。 好，就让我们用这个《冰与火之歌》原声带当中这首《The North Remember》一起期待凛冬将至。 7月16， 为什么要打日期？我疯了。 听到是《冰与火之歌》第四季，对，他每一季都有出个 原声带啊，太厉害了。 对啊，然后铁粉就会买，真是。 好，要再播出了，所以快点，大家。 对，我们两个人好期待啊，是怎样？ 真的，好， 铁粉魂在那个录音室燃烧着。 是。下面要听到这个是也是个台湾乐团 空格、算蛮久以前的作品吧，可是我一直很喜欢，所以就爱不释手又拿过来了。 嗯， 棋盘上的空格这一张专辑 Inner Space 啊，他就在讲他那个里面的，他很有趣哦，他把内在里面的那个争端，内心里面面对自己需要协调的事情啊，如何有勇气面对自己，他竟然用甘心肺的那个方式啊、来标注曲目，然后你竟然可以感觉到自己身体里面的那些就是互相自己打架的那个部分、他用隐喻的方式然后做出一些、而且他有点他的那个有点像化学兄弟的那种音乐的行进的那种铺排方式，让你觉得里面好在就是里面内爆了或者怎么样都毫无违和、然后这首歌就 After Quarrel 就是吵架之后，就是你自己在里面你自己跟自己的残破自我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审视之后的那个另外一个内心的一个风景，我觉得那个讲起来好像很玄，可是大家听完就知道，就是我觉得他用了一个钢琴弦乐器的那种互相不同的器乐的一个特性，然后做一个自己内在的对话，这个是还蛮难得的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对， 我们就来听看棋盘上的空格。 听到是 棋盘上 空 格， 哇，这个乐团很棒， 很有趣。 对，听到这些 玩法， 对乐团就会觉得太好了。台湾的音乐还是很有张力，很有生命力，而且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嗯、你有没有听得出来，有一种像隔离岛的感觉，就好像你被关在一个无人的医院里面，然后只有你一个人自己，然后那个隔离岛就自己在那边分裂的这样子。 有对， 我这个写反派的就会一直想到这些。 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然后虽然今天是主要是要讲他出版新书《长夜之光》，可是 我们一直 竟然对，因为我们现在要放一首主题曲，就是大家一起振作， 怎么会这样？ 请收看《冰与火之歌》，非常 大家不要以为转错台的， 非常谢谢马欣今天来节目当中， 谢谢 下回见，拜拜， 拜拜。